你好，我是雨木，喝一口水。神鬼骇客史诺登 Stone 是2016的电影，神鬼骇客，好吧，那就神鬼吧。剧情片来自真实事件，描述一位爱国青年呢，成年之后从这个军旅生活，乃至于报考美国的情报单位，作为他报效国家的具体表现啊。青年卓越的程式编写能力获得高层倚重，20多岁握有优渥的薪俸，他美丽的女朋友是一位艺术工作者，喜爱摄影，两个人的生活无语。青年偏重工作，轻忽陪伴，偶有争执，这些基本上生活无语，大致上感情也是还算稳定。可是呢，青年的正义感与人格特质使他们两人美妙的生活，美国情报单位乃至于全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因为当青年逐渐接近情报的核心计划，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揭露美国政府不当使用情报技术的丑闻。在2013年6月，他的人生走上了交叉点，他是 Edward Snowden。而不是想要像在爆什么东西一样哦，因为这东西是有那个气氛嘛，就是真实事件啊，这人还活着，活得有点辛苦啦，真的真是。而这片就是用他的名字当作片名，是名导演的作品 ，Oliver Stone、Joseph Gordon-Levitt、Shailene Woodley 领衔主演，这都是年轻啊，但也不是那么，也是相当经验丰富的电影明星啊。描述2013年的震撼全世界的史诺登泄密事件，相对于事件本身的这个电影版是琢磨 Edward Snowden 和他的女朋友 Lindsay Mills 这两个人的心路历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虚拟的一个戏剧人物 Jason Bourne。Jason Bourne 已经说了很多 PRISP 就是临近的那个临近计划的东西了嘛，所以 Edward Snowden 泄密事件的紧张刺激，那种来龙去脉什么的，一个29岁的程式高手怎么挑战国家机器啊，突破层层安全监控啊，把情资交付重量级传媒，如此这般那样，这边是一个大背景啊，重点是放在当事人的人生是起了怎么样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，就是这部电影最想要告诉大家的。我看的就是一如往常的很多感触嘛，在还没有开始讲是讲下笔，其实是敲键盘啊，可以确定它不是连滚键盘的，因为这是很用心写的。还没有开始动工之前，心里面是有6-7成的定见的，就是我想象跟我要写下的内容是差不多的。那不足的30%-40%是什么呢？我想在撰写之前听听看导演会怎么讲，因为这是他的东西嘛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哦，当这个作者和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，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完整，大家都听过嘛。打趣的说，如果作者必须为作品要补充很多东西的话，那是有点囧啊。网络上我就有找到一段引号叫做映后座谈，但它不是映后座谈，只是这样嘛。有时候看比较特殊的电影场次，导演莅临指导，在电影放映之后会跟大家谈一谈他的是怎么样的缘起，怎么样的想要拍，怎么样的遇到什么事情，所谓的映后座谈嘛。找到这一段是性质很像啊，但它是由普利兹奖的得主Ron Suskind 和本片的导演 Oliver Stone 他们两个人在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院的一场48分钟的座谈会，全程都有录影公开的。 Oliver Stone on Snowden 史诺登这部片导演现身说法，大概就这意思哈。谈的内容开放给现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院的学生们与会人士，可以问问导演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啊，怎么样啊，就把这48分钟看完。有了这些准备工作，我会比较清楚自己想要写下来什么。第一个感触也是第一个问题啊， 为什么要再拍一个版本，是由好莱坞明星然后有名导演的版本呢？这个泄密事件发生之后，世界上已经存在了那个 Laura Poitras 所制作的纪录片《第四公民》 Citizen 4。第四公民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的，而且讲得很好，很有水准的一个纪录片。那为什么要再一个版本呢？不是因为这样可以赚钱吗？听了座谈还有我自己看了电影之后，赚钱是不是其中的充分条件？我们可以在电影的片头得到一些线索，它没有任何大型的电影公司注资了，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独立制片。因为议题很敏感吗？还是说人家已经拍过这个而且又很好的超人犯是没什么赚头啊？在思绪上姑且先不节外生枝啊，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这笔钱大型电影公司没有兴趣赚。已经有拍过一个版本是纪录片的，纪录片它是纪实嘛，而剧情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鬼骇客。纪录片的纪实是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怎么回事就那么回事啊，尽量不要加油添醋，尽量啊，尽量。但是说故事的话就会有因人而异的说故事方法，同样一件事有人可以说得很直朴啊，有人说得很高潮迭起啊，有时候为了哗众取宠而说啊，有时候只为了注意细小部分特别想要告诉大家才说的故事。Oliver Stone 在 Snowden 的点出一个看法，也就是泄密事件当中啊，男主角 Edward Snowden 和他的女朋友 Lindsay Mills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这就是比较剧情片在说故事的方法，尤其女朋友的观点在这部片里面占有相当篇幅。 Oliver Stone 来说这样的故事，显然他觉得这样的切入点是值得告诉大家的，也就是好比说我们看英雄做很多事情或者是狂人做很多事情，那他身边的人什么感觉呢？也是一个切入点来告诉大家。在座谈会里面 Stone 就打趣的说，为了电影拍摄作业，他亲自向 Edward Snowden 还有他的女朋友会谈，真假的我不知道，应该是真的啦，应该是真的啦，这没什么好造假的。导演啊，对 Snowden 的印象啊，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，是一个严谨的人，是一个去酒吧聊天你不会想找他一起去的那种人，太闷了。这样的人是不是认真做起事来，他的意志力啊，不容易受到周遭动摇呢？就连他自己非常在乎啊，特别保护的女朋友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呢。具体的说，认真考量该不该把美国政府滥权的证据告诉全世界呢？这跟人格特质是很有关系的。这时候呢，就来一个天平，一端是正义皆弊嘛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。正气凛然的，万死不辞的，云云而人的人，天平一端是放这个东西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要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天平的另外一边啊，优渥的心凤，有气质，有想法，而且愿意关心，而且又漂亮的女朋友作伴啊，在天平的另外一端啊，选的这一端就像亲手放弃了美好人生啊。可是选的另外一边又好像是昧着良心苟且偷生啊。对我来说这还需要选吗？当然是苟且偷生啊，不用选。可是呢，这片不是在讲我，也不是在讲他有多么难以抉择，更不是在演什么怎么样选才叫做明智决定，而是 Snowden 走到了这个香吹楼靠，他遇到这样的抉择了，必须要选了。有这么特殊的人生际遇，人生遭遇、哦、遇到了我们就算千方百计想遇到都不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呢，被他遇到了。纵然他的不寻常的遭遇，但是他自己是跟我们平凡人一样拥有相同的生活轨迹啊。做这样的事情他就铁石心肠，然后他就没有情感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他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样的。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答案了，Snowden 九年的情报工作最后决定把资料公诸于世，尽其所能的让他女朋友不晓得。做情报的人呢，他知道如果真的后来要追出来什么了，不知道是一个最好的保护伞，防火墙。那一份心意放在那边，是好意还是恶意，他都是一份心意啊，看人家怎么看嘛。 因为这样的保护措施就会有感情经验的朋友都晓得嘛，会产生隔阂、啊、会承受考验，而且你怎么都不跟我讲你在做什么，为什么我关心你，就是那种东西嘛，拉锯这种彼此之间的包容啊、关心啊、体会啊、谅解啊，什么都是煎熬啊，万一造成重伤害啊， Snowden 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，他的女朋友不能被牵连，一定要全身而退，这是他的原则。可是在生活中， Snowden 这样的保护方式所造成的疏离感会逼着女友想要退出这个感情关系，是一定的。这只是为什么，这是题外话，为什么在法律上，我不要讲在法律上，因为我不是法律专家。你知道 有时候看你会看到吗，那个检察官在抓人的时候，老公或者是老婆会一起抓起来问，你是他的老公欸，或者你是他的老婆欸，你怎么会都不知道，人都会往这方面想。所以他这边是做得很彻底，让他女朋友是真的都不晓得，什么都不晓得，所以万一出了事情的话，一万三不知，是可以全身而退的。缩小来看呢，不用说什么公布政府丑闻这种大事，如同平凡伴侣，比方说阿炳，我喜欢举他当例子哦。阿炳说他每天回家看到老公因为工作累翻了，只说回家就不要再讲工作了啊，自己好像过的一种老公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，老公走失了这种生活，想要了解一下老公却没力啊，那种恐怕是每个人静下心来都会浮现的回忆，不是吗？Snowden 的女友也常遇到这样的感觉啊，所以 Snowden 和 Mills 和我们一样面对相同的情况，它的些微的差别正是我们的版本可能是不要吵了，明天要上班呢，好不好？就是先这样了，不要再讲了。他们的版本是不要吵了，明天要揭发政府丑闻，那样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，非同小可啊。他们的心路历程在纪录片也许不是那么需要琢磨，因为纪录片要讲事情嘛，但是放在剧情片的话，放在这个片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那是以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件，更有意思的是不至于把故事说到让我们热泪盈眶，哦，那真的是太正义了，哦，怎么样，没有那么煽情了，毕竟说故事的人叫做 Oliver Stone 嘛，如果你认得他的风格的话，有没有流于渲染啊、狗血啊、人为戏虚构这种程度，他还是蛮注意拿捏各种分寸的。所以要说 Snowden 精不精彩、好不好看的，我相信是有喜欢这样听故事的读者、影迷啊，像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，他的片我成长过程中都还蛮喜欢的。再一个感触是，如果吃都吃不到，还谈什么喜不喜欢呢？这项泄密事件有一个特点， Edward Snowden 交付重量级的传媒啊，大型的传媒公布的东西是技术资料，证明美国国家安全局使用监视技术确实存在的，而且监视的目标是全球，是全世界所有地球人。这个 Snowden 认为以防范恐怖攻击当作理由，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算是 out of control， 已经失控了，也失去了正当性，他决定冒险公开证据。其中呢，他强调事情本身有必要告诉全世界，至于哪些人参与计划，也就是所谓的名单，谁主导，谁执行，怎么怎么样子，并不是他想要公诸于世的内容，也不是他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对事不对人，他是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机制在那边运作。对事不对人这种东西，这小学生都恐怕都听过嘛，可是真的能够厘清啊、贯彻哦，像 Snowden 这样撼动世界也感动人心啊，带给我的有两个烹饪，还有阿炳，也跟阿炳有关。如果吃不到还谈什么喜不喜欢呢？都说众口难调，一道菜要让大家都喜欢吃，那掌厨者一定会陷入难题嘛，又要有所取舍。若是更大型的菜肴，好比说系列餐点，不是一道菜而已，系列餐点不止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出来的，那么众厨师之间意见也难调啊， 他们必须要有相同的觉悟，如果坚持己见，失去了那个大方向的话，导致菜做不出来，大家连吃都吃不到，还谈什么喜不喜欢。有意思的就在这边了，为了贴近甚至抓住大众口味，那所有厨师们已经有所进退取舍了，形成共识啊。假设其中一位厨师发现这样做出来的菜吃了不太健康，那这位厨师接下来的判断，就是所谓的该或不该，是很值得琢磨的抉择啊。吃的不会致命，可是吃的不太健康。另外一则启发，在 Snowden 里面，这个人鬼骇客的，我们没有看到非常重的那个批判，指名道姓的描述。 Oliver Stone 在座谈会里面有说明他的想法，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说 Edward Snowden 的故事，就像是穿着别人的鞋子，尝试一步步去把它走稳。我听了就很有感触，因为这可能跟阿炳做的事情有关系哦。在网络上，阿炳有一个电影预告片的频道，他会挑选一些好片子啊，然后帮他翻译中文字幕。其中遵守的原则是信达雅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阿炳知道片子是人家的，预告片也是人家的，不是他拍的嘛，都是别人的东西。所以人家在预告片里面说的，翻译上必须要详实翻译，人家没有讲到的就不要加油添醋，那种心态是尊重。虽然比不上 Oliver Stone 拍电影这种规模啦，这只是一个小事情而已，但是愿意尊重的心态十分类似。就看到阿炳的频道观众日渐增加，我就替他高兴哦。共同点就是在 Snowden 本身也是在这个事件里面，他不希望指名道姓，他的故事拍成电影，哪怕是戏剧化的电影，电影导演也尊重这个当事人的原则，没有在电影里面指名道姓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嘞，专业操守弄出来的话，就是把名字都公布的话，或许在戏剧效果上甚至票房收益上面，诶，可能有一些意外的惊喜，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做。这是格啊，这是格的东西。再来一个是，我是蛮压抑自己会写这样的东西。你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吗？真正聪明的人是会这样做的。电影里面 Snowden 如何将机密的档案带出基地，他在基地里面工作嘛，他怎么样把资料带出来，预告片就有带到了，他利用魔术方块，也就是我们随便在一个小学附近的文具行就可以买到的魔术方块，彩色的，六个立面这样，他改造帮他有一个空心夹层放置机密档案的记忆卡，具体过程的电影里面就说得很生动了啊。魔术方块那段戏就给我很大的刺激啊，精神刺激啊。像这样益智的小玩意不是那么平易近人的玩具，坦白说你我玩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像人家那样，我一下子转转这边看都不用看，我就在拿包装盒内的那个解法说明让我照着做，不一定能够解得开，把每个颜色转回去。在手里面这样把玩会觉得很有趣的人哦，往往都给人一种高智商数理专才的那种印象嘛，尤其他们旋转方块的那种速度哦，像我这样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到的巨大刺激，就是有一些自认为聪明的人在做滥权的事情哦，但是还有一些真正绝顶聪明的人，他可以把魔术方块神速归位的这种绝顶聪明的人，就用魔术方块去揭露秘密啊，不知道莫名的这种暗示，就是一种凌驾，凌驾之上。真的很聪明吗？真的聪明的人是这样做的？又如果那不是戏剧桥段呢？ Snowden 当时真的是用魔术方块把机密资料带出去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吧，这实在是太讽刺了。Snowden 的后继后来怎么样呢？ Edward Snowden 2016年仍然待在俄罗斯逃亡，寻求政治庇护。 Lindsay Mills 他的女朋友也去俄罗斯跟他复合，在当地与他一起生活。 Snowden 所作所为涉嫌危害美国国家安全，他接受， 并且愿意接受公平公开的审判，这样的态度到现在没有改变。希望他继续活着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好，介绍到这里。史诺登一部蛮不错的、蛮有观点的一个剧情片。我的网站是雨木散文故事，雨木散文故事，下雨的雨，木头的木，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。其实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，这句话说起来不用一秒钟了。我做很多事情还可以，好，不要抱怨。你已经在这个网站，真的是很谢谢。然后也希望你能够不时常回来看看，逛逛，东西是一直都会有的。谢谢。